朋友啊，敬你干一杯，敬你干一杯。胜利的十月永难忘，杯中洒满幸福泪。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十月里像春雷，把一身舟举金杯，舒心的酒呀美，千杯万盏也不醉。手捧美酒啊，望北京，豪情啊胜过长江水，胜过长江水。锦绣前程当指引，万里山河今朝晖。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展未来无限美，人人胸中春风吹，美酒浇往心头火，燃得斗志永不退。今天那唱饮胜利酒，明日啊上阵今儿百杯，为了是资格现代化，愿洒热血和汗水。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征途上战鼓擂，条条战线皆报备，待到理想化宏图，咱崇拜美酒再相会。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咱崇拜美酒再相会。 朋友，好像一只

伊拉哈拉拉古拉伊拉拉伊拉哈拉拉古拉伊拉呀呀拉拉拉。

时光短暂，总有万语千言难诉心中留恋。今宵我的歌声永远伴你陪伴，明朝你的思 再见。